大家好啊，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今日我哋原装正版请翻牛医生翻嚟嘅。 屌你老味，系 点解你成日讲粗口做一场？ 我今日啦，本来应该放假噶，俾我老板娘个閪婆啊。 唔系佢系閪婆，因为佢个閪。 系啊，捉紧咗我翻工啊，臭閪。 喂，使唔使开冷气啊？ 唔使啦。 唔系嗰啲日都好冻嘅，所以唔开冷气。 屌佢个臭閪，真系。你個醫生病撚咗，捉撚咗我翻工，搞到我鬼咁攰。 佢老公病撚咗，佢捉你屌閪嘅。 佢老公好撚搞嘢㗎，我真係想喺大家同大家講下，佢老公好鍾意去行超級市場。 點解？ 成日買埋啲過期嘢，然之後咧就嗌啲姑娘去換翻嘅。 過期咩？ 過期嘅嘢啊，譬如過期嘅餅乾啊。 唔係咁，佢唔知過期嘅咩？ 係佢唔撚知啊。 咁買完叫啲姑娘去換，掟粉燈㗎，屌你！兩 公婆都撚閪嘅真。 屌你老母，買得錢多人都好撚閪㗎啦。 咁啊係，不過唔好講老闆娘啦嚇。 係。 講下我最近咧翻大陸嘅所見所聞啊。 喂，你翻大陸有冇屌過閪啊？ 有。 好彩我話俾你聽，你嗰日翻大陸去屌閪，你知唔知深圳嚴打？ 唔係嘛？ 係啊，你冇睇報紙啊？ 我諗住翻大陸洗飛機啫喎。 咩洗飛機？ 大家知唔知咩叫洗飛機啊？ 唔知 啊 咩？ 洗飛機咧就係咧，其實有桶水揀水嚟嘅，就唔係同你打飛機，佢同你洗，捽捽捽。 點洗啊？ 我桶水同你捽咯，捽飛機咯。你洗飛機嗰桶水？ 我話俾你聽，嗰桶水桶飛機水洗咗幾個人？屌你老味啊！ 你聽我講。不是幾個人，是幾百個人。 你那隻啊，是隱形戰機洗爛完，都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品 牌。當然我沒事啦，即是大陸傳聞，我國很多發明有洗飛機啦，有一個奶閪仔啦。 波我拖嘢啊，就搞屌你。 咁好理，我哋最近翻，我翻大陸話說係探你細佬嘅啫。係。咁咧，我就過關第一件事咧，就即係人，即係人，即係人，人到即係禮都要到先啦。係。啊！咁我要買份禮俾你手，咁咪買一支煙，買一條煙咁樣。咁啊，話説咧就過關咧就咁我先知啊，因為我同你個朋友一齊過關嘅。你個朋友咧就 係邊個？ 阿西門興。阿西門興咧就話説咧就係情場浪子。 我話你 陣間先講阿西門興啲嘢。咁我哋過關啦，因為西門興佢就好熟嘅大陸。咁我哋過關啦。咁個牛醫生。你記住喺香港呢邊買煙喎，唔好喺大陸嗰邊買煙。 假噶嘛！ 啊，我一樣錢噶嘛，都係一嚿水一條。咁佢話唔係啊，嗰邊假啊，咁我喺香港呢邊買啦，咪買完攞過去。但係嗰邊啲女仔靚啲嘅喎。 咁你啲女仔係假噶，我話俾你聽。我玩大陸，我玩女咁耐，內地嘅女性真係堅。 唔係你玩得咁耐定俾女玩咁耐啊？ 屌你玩女，假處女啦，假波啦，假眼啦，假牙啦，假鼻。屌你老味，系不卵都假，屌佢老味，假脚啊，仲有屌你老味，我试过嗰阵时候有条女，屌你老味上到床摸只脚出嚟，吓唔系嘛？吓卵到我啊，真系 咁你屌嗰个咪假閪咧， 假人嚟啊！ 咁啊過關喎，咁一過咧，我真係好耐冇過啦。我一過關咧，見到嗰啲而家大字報啊，似咩？似你有冇睇《大內密探007》啊？即係周星馳嗰套。 咩嚟 㗎？佢咪周星馳嗰套咪一過關戴住頂帽咁啊，跟住後面有毛澤東啊嗰啲小朋友 軍 人民解放嗰啲，即係仲有呢啲好撚得人驚。 你只撚住佢笑啊嘛，牛醫生，你睇你翻唔翻到嚟？ 我冇坦白講，我真係冇過關咧，即係冇翻到五年啦， 再 計翻係啊。我張卡都就快過期啊！ 咁點解你唔去屌個閪咧？ 咁我話説一過關啦，咁啊攞住我第一次用醫道啊，咁咧就好撚搞嘢嘅。我見前面阿西門興咧，隻手係咁摸個手指毛，摸極都唔撚開嘅毛。咁咧我心諗啊，我咁樣學一學佢啊，我一掂就開喎。可能我少翻，佢成日撲，佢撲街成日翻， 可能係， 可能成日做埋啲衰嘢，所以對門唔撚開。咁啊，跟住我哋最發明咧，就係我哋過關過大陸關嗰邊。 啊！ 我哋好，我發覺香港人好恭敬嘅，遞張卡俾佢。 啊！咁咪抌撚翻俾你咯，屌你！ 係啊，香港人唔敢對嗰啲人咧有任何嘅不禮貌。 牛醫生，我話俾你聽，全世界最惡嘅紀律部隊係咩咧？海關唔係嗱，我話俾你聽，我曾經去過幾笪地方。 大陸嗰啲特別惡啊！ 你好傻嘅，第有一笪地方咧就叫做泰國。我話說只腳咧，我傷咗好多粒螺絲嘅，因為斷咗骨。我話俾你聽，嗰陣時一過關響，你知唔知咧？泰國嘅海關點對我啊？ 幾廿支槍指住你？ 仲有人上咗堂嘅，你聽到後面就係咔咔咯咔咔咁樣拉撚曬子彈啦！我屌啊老母啊！ 唔使咁驚啊！ 佢特撚登啊！ 咁咧就咁啊過關啊！而家嗰啲算好好噶啦，嗰啲人民解放軍嗰啲咁樣啲態度好好噶啦，即係見我哋咁咧都好快嘅。大部分嚟講都好恭敬啊，特別嗰啲金毛嗰啲咧，金毛嗰啲都唔撚咁點咁講？ 你試下你咁講嘢，屌你！你試下個毛主席揦屎食咁撚樣，我諗佢即刻我都俾你揦嚟食啊，細佬！ 咁我哋過關之後咧，就咁啊搭的士咧，哇！的士站啊真係，即係我都唔知係咪鄉下仔出醒。佢呢個深圳咧，嗰度咧一出門口，我見到 Jimmy 嗰個咩？ 哦，咩咩咩整牙？ 你 check 乜撚嘢啊？check in 啊，我 check 牙咁嗰個咧，咁我哋行去嗰度，但下面搭的士喎，咁啊沿途見到好撚多靚女嘅，咁有啲好似舒淇咁啊， 真係定㗎？ 真係唔知男定女，不過舒淇。咁我落下面個的士站，撲街！你知大家，我形容一下大家的士站啊，就係好一個好長。 我知嗰個邊度。 嗰個閘嘅。咁咧就嗰個站， 哇！嗰度最撚多賊 嘅。但係嗰個話俾你聽，佢唔喺最前嗰度，係每一個粒、一個缺口咧，啲人就可以企出嚟㗎啦。佢老母閪啊！哇！我哋企咗成差唔多十分鐘啊，好多的士喎，但我哋咧都上唔到一架車 啊， 就因為啲車咧就俾人截撚曬嘅上曬，咁我哋等咗十分鐘先上到 啊。 即係幾撚得人驚 啊！唔係大陸係暢旺嘅，香港好多 好旺啊，真係好旺啊！ 而家大陸係真係好暢旺，香港就嚟黑。 你喺香港，你舉隻手有十架的士走埋嚟，但係你喺大陸見到十架的士，都樣係有一百個人就舉隻手。 啱啊，因為內地而家個市道係好暢旺嘅，如果唔係內地冇白牌車㗎。即係一笪市道，一笪地方市道， 的士真係發達啦！我諗佢哋收入都唔差嘅。 唔差㗎，喺大陸屌你，而家揸的士好撚過乜啦？ 即係我勸香港的士行業，如果真係同行冇揸唔到揾食，不如翻大陸揾食啦。 都好㗎，揸大陸車都。 咁啊，跟住我哋翻大陸啦，就我哋去一個地方咧，就係深圳，唔知第幾區㗎啦。咁一間百貨公司門口好撚多嘢賣㗎，嗰啲萬寶龍筆啊、Parker 筆啊，幾廿蚊支啫嘛。 我告訴你，自從我國政府開放了之後，什麼撚都有假，屌你什麼撚都有毒，你看那些毒雞蛋。 那些鞋，我們穿那些大陸的鞋，不是很喜歡尖頭鞋踢袋那些。我很想買回一對，穿撚住，然後買個袋夾撚住，踎在這裡。東沙奶啊，即係成日踎喺度，好多大陸閪好中意咧，佢哋睇嘢揀嘢好中意踎喺度。咁啊，竇條底褲，我哋個個企曬喺背後面睇嘅。 屌你老味，俾人踢台啊！ 好撚多噶，話俾你聽，大陸嗰啲嘢，但係咧上面嘅消費其實都唔係話即係平嘅，都幾高。 同香港係拉近咗。嗱，我呢排咧，阿筍哥就去完日本翻嚟，咁有一集咧就未上嘅。 你同佢嘅關係係咪拉近咗啊？ 你唔好提筍哥。我扇咗阿筍哥喎，筍哥扇翻我企喎。嗱咁咧，阿筍哥咧就喺日本翻嚟，喺日本、韓國、台灣咁其他地方。 北韓啊？ 唔係，個撚要做嘢。咁咧發覺一樣嘢，原來物價指數咧最平咧，哇撈雲全個東南亞嚟講，第一平嘅係香港， 香港平啊。 第二平就係泰國，第三係日本。 大家唔知咩叫物價指數，你去麥當勞買嘢食一次。 啱啊！嗱，我話俾你聽， 麥當勞都幾平。 阿筍哥就一日就肚餓，去呢、個韓國，咁咧戇鳩鳩就中入咗麥當勞，冇睇餐牌就係咁叫，找數嘅時候一條友食一百幾二百蚊。 咁啊貴得滯，佢食咩啊？ 咪普通嗰粒麥當勞餐， 唔使咁貴， 百幾二百人啦、啊。你記住咗年前 百幾二百環啊？ 百蚊港幣啊！你幾年前去啊？ 我幾年前去啦，但係咧嗰度食嘢好平嘅啫， 唔平啊，唔平，一啲都唔平啊！ 我哋食過一個普通嘅午飯都係三十零蚊港幣啫嘛。 你幾年前去梗係啦，大佬屌幾年前嚟香港。 咁而家去韓國屌個閪幾錢啊？ 而家去韓國屌個閪公價都好似一百蚊美金。 哇，唔係嘛？一百蚊美金。 一百蚊美金啊！ 哇，咁撚貴嘅咩？ 係啊，一百蚊美金啊！ 我哋香港人喎，唔係日本人喎。 日本人收仲貴啊！日本人收二百蚊美金可能。 我而家喺度谂紧啊，即系我嗰日翻去咧，就啱啱人民币咧就高过港币。我喺度谂啊，即系如果咁港币咁贬值落去咧，会唔会有一日我哋翻头屌閪咧，要好卵贵咧？ 嗱，我话俾 可能要而家趁而家屌多。 我话俾大家听，嗱，讲起呢个肉金咧，嗱，肉金其实系一个社会嘅经济指标嚟。 唔系黑金咩？ 屌你黑金，你咪一齐使贬啊！嗱，買狗啊！ 買狗個好人， 買狗賴嘢啊！屌你老味，買狗嗱，台灣黑金政治，佢老母坐喺你揭我揭你，搞撚到而家頭唔撚頭。 係啊，你揭我就揭你㗎。 啱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肉金嗱， 牛醫生，你唔好打到我話病先。浴金係呢個社會上邊咧一個物價指標嚟㗎，因為呢個係必須嘅。嗱，我話俾大家聽，我做呢個黃色事業咁多年，咁咧浴金咧喺呢近十年來冇加不斷，冇加不但止仲減咗添。嗱，十年前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馬攬啊？十年前去馬攬咧，大約都要350蚊。 我哋啲聽眾好年輕嘅。 咁而家去馬攬咧都係咁嘅價錢，咁啊證明跌咗價啦。仲有一樣嘢，服務態度 多閪咗咩？ 咩多閪咗？ 多閪咪平。 少閪咗真 係， 六年前咧真係好多閪啊！真係， 而家真係，而家嗰啲咪好閪啊！ 而家 都係嗰班人啦。 而家咧，我俾大家聽，而家女玩女咧，以前真係㗎，啲女又覺得屌你屌唔屌唔屌就走，而家咧真係多得滯啊！ 大家想一四一啦！ 而家因為啲女咧多得滯啊，多得滯之後咧，咁咧嗰個浴金咧平咗。 大家想一四一睇下 Bobo 一嚿水就知幾撚平啦。 唔係做爛事真係好撚慘，即係浴金。 大家知唔知咩 Bobo 啊？ 屌你！ 即係著師姑和尚嗰個咧，有扮聖姑。 佢啲服務態度係好專業，但係佢樣好得人嘅。 佢個態度都好有誠意啊！ 佢態度梗有誠意啦。 咁我翻到去見到好多嘢啦。第一樣嘢就咁啦。第二樣嘢 唔係同埋講埋先啦。屌大陸嘅浴金嗱，大陸而家你去屌個閪咧，深圳咧，我話俾大家聽，都成三嚿水 啊！唔係啊，唔止啊， 唔止啊，幾多錢啊？ 都成日聽佢講四嚿噶。 嗱，如果四嚿水即係貴過香港，咁所以咧而家咧喺。即係你見咧， 個問題就大家多選擇咯。 係啊，同埋一樣嘢，你發覺咧香港啊， 多咗樣嘢送嘅。 咩啊？ 就送你去嚴打咯。 屌你！嗱，嚴打咧就呢排即係有高官落嚟啫。第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啊，跟我做黃業咁耐咧，即係黃色事業啊，喺香港已經越嚟越少北姑係真係願意搞落嚟，原因有二。第一，因為香港平，揾唔到石，我不如落深圳。第二樣嘢風險大，所以咧根本啊，而家旺角都唔使打壓，冇乜北姑。 唉，仆街啦！ 佢而家玩咩女咧？太妹咯，太妹都少啦。而家香港真係㗎，香港黃業而家係進入一個咩地步咧？ 咁啊，都係識未？ 係啲中女北姑咯。 唉，真係慘。 靚北姑唔會嚟香港 啦，以後冇啦。 所以我話俾大家聽眾聽，如果你想去玩女人，趁呢一兩年好去啊，攞紅 哥去。 砵蘭街啊！ 唔係，我以為你話翻大陸。 唔係，我話你聽，砵蘭街咧最高峰嘅時候超過2000間架布啊！而家你執到20間出嚟都算叻仔。 唉、哎，真係慘。 嗱，仲有一樣嘢，我同意任哥啊，任哥生日啊，任哥生日快樂啊！喂，你祝人生日快樂先啊！人哋祝人生日。 任哥你廿零歲啫喎。 廿零歲仔。 廿零歲啊，屌個閪先啦！ 佢啲男仔嚟。 男仔係屌閪啊！ 我贊成阿任哥就喺砵蘭街玩一次啊！ 唔好啊，嗰啲老閪嘅。 乜老閪咁喺邊玩？ 翻大陸啊！ 翻大陸驚唔驚嚴打咧？ 布吉話鳩知佢 都好喎、 啊。係啊， 唔係衰你啊嘛。係啊，阿任哥你信佢你啊死直啊屌！ 咁啊。 嗱，同埋一樣嘢。大陸呢幾年嗰個經濟發展啊，真係快過香港好。 好撚快啊！嗰條街好撚多人㗎。 係啊。香港你睇下而家你出街啊，同埋去玩呢個娛樂事業咧，香港真係死撚靜啊！即係如果仲禁撚埋煙之後，我諗香港都係死撚得。即係好老實講，我去大陸玩好撚過香港玩啦。我喺元朗住或者喺屯門住、天水圍住，我出旺角去銅鑼灣，我不如翻大陸。嗰、那個時間仲短咗，使費仲少咗。 大陸嗰啲兩個半鐘啊，任玩啊。 係咩？ 係啊。 真係㗎？ 東莞嗰啲我聽我哋講。 哇！屌正喎、 啊。未試過啊。 我真係未試過啊，要去下咁真 係。咁啊，係咯。 同埋一樣嘢，我覺咧開放咗之後咧，有一樣嘢好撚衰，好撚多毒嘅。你食魚有呢個咩激素，食蝦有激素，食蛋有毒。屌佢老母閪！你食乜都有毒，真係佢老母化啊！ 菇嗰啲北菇會唔會好毒咧？ 篤個銅籠轉，你屌你啦！佢金字塔個頂嚟啊，大佬。 咁啊，咁跟住咧，跟住我哋又去嗰度周圍行下啦。咁我哋發覺好多異象啊，即係可能我鄉下仔出聲啊。大陸啊，我去你細佬嗰度，大陸嗰層樓啊，真係好撚環保啊！你行出個走廊係全條黑曬嘅。你要咧，佢哋話慳電啊，你要企出去咧，佢先會噥一聲炸一 陣。我嗰啲 sensor 燈。 好撚得人驚啊！大佬成條走廊都黑掹掹。咁我哋試過啦，嗱有三樓嘅平台啦，我哋去及女啊嘛，及啲師奶臭仔。咁及完之後咧，就諗住落下地下。咁我哋由三樓嘅後樓梯行，撲街成條樓梯黑曬。你係差唔多落到落底嘅先會著嘅薄，即係落曬去薄。我諗你嗰唔小心撲街咧，碌甩咗落地下，就會成條樓梯光曬㗎啦。 哇！屌你嗱， 好撚得人驚啊！ 牛醫生講咧，我又想講一樣嘢，因為大陸個電嗰、那個電嗰、那個、即係消耗啊，係非常之咁緊張。 因為咧而家內地嘅核電咧仲未咁流行，咁所以咧佢哋就要用呢啲方法去到慳電。 北韓都慳緊揾核彈啦。 屌叻仔咧，北韓屌你老母！ 我就同你細佬講，我如果平時冇嘢做，就上最高嗰層，然之後沿住走廊一直咁行，行後樓梯咁樣落去第二層，一直咁行，行到落底下，跟住冇嘢做行搭 lift 上去又落翻嚟。 點解咧？ 等佢啲電用多啲咯。 屌你老味！ 斬 嗱，因為香港咧就真係一個即係太錢多嘅社會啊，同埋香港有一樣嘢係官商勾結得好緊要，電力咧係一個簽合約嘅，就算你一年裏面用唔到咁多電咧，都要你俾咁多錢，咁所以電力公司 香港原來即係燈火通明，喺大陸國貨公司裏面買燈嘅部門咧，就開一盞燈嘅啫。 係。 啊、 原因香港燈火通明的就是因為有這個利害合約、啊嗯、什麼叫利害合約呢，就是我今年跟你簽一萬度電，你用不完都要給一萬度電的錢的啦，因為跟政府簽的，所以呢中電是有事沒賺的，他就繼續開咯，即是政府是這樣的。 還有呢 我發覺呢即大陸那裡呢即電真的很緊張，還有大陸的汽車那些能源短缺好像是自動波全部棍波， 喂，自動波嘥啲油嘅咩？ 係啊，嘥啲油噶，慳啲電嘅大陸嗰啲咁嘅車，所以佢乜都好緊張 咯。哦，因為佢能源短缺啊，即 係 能源緊張啊。 最多就係人力咯。係 啊，地方遲下有人力。 同埋我好得意嘅，發覺咧，佢喺佢個你嘅細佬住屋苑嗰度咧，嗰啲看更咧，同你一樣咁禮貌喎，著埋制服好似童子軍咁。 有冇女看更 咧？冇暫時，但係一去一到去咧，淨係一個大門有啫，跟住入去每一座大廈冇看更。 屌你！ 咁我問啦。啲康家匿埋喺邊度？其實係冇得幾個 嘅。可能佢覺得自己呢個 security 太完美啦，想咪整幾個康家就算數啦。但我覺得應該整幾個女康家喺度屌。 哇！應該要啊。 應該幾個女康家上嚟出下笑。 咁啊，幾開心嘅喺大陸嗰度，即係睇下好舒服啊咁樣環境。不過咪質質咁啦。 同埋一樣嘢啦，我覺得近呢一兩年咧，深圳個發展咧係快得好緊要，即係佢係快到令到我哋有一個嘅。既驚又喜啊！第一，佢快得嚟，令到香港嘅樓市，令到香港嘅股市物價指數拉長咁滯。 唔單止係呢方面啊，淨係嗰個女人咧多啊，咁搞到男女嘅關係嘅發展都快過香港。我想講啊，就係我哋阿西門慶咧，就喺大陸都識咗個美女。咁話説呢個美女咧，都喺佢身上呃咗少。 美撚咧，我見過張相啦，佢都好快，佢樣面靚啊。 幾撚白，同埋個波都幾索㗎。 係咩？有波咁樣。 不如可唔可以我哋 po 上網俾我哋嗰啲？ 斬死你啊！屌你！ 唔係我哋阿西門慶，我係講俾個女喎。 哦，嗰條女啊。 應該得個，俾大家看。 我冇佢張相喎。 我嗌西門慶 po 上。 好好好。大家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西門慶咧，四廿幾歲人咧失戀，屌你老味都黐鳩線。 但呢條女咧就話説咧就肯同佢吹簫同埋做愛㗎。 你而家呢啲基本動作嚟㗎啦，大佬。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啲四十幾歲人冇理由再信呢個愛情啊。 話説呢個西門慶俾呢個女仔動咗賺，即係滾咗啲錢之後咧，佢每日都坐喺個海濱公園度，日日都對住個海。 邊個啊？ 阿西門慶。 呢啲咪戇鳩咯，四十幾歲人仲信愛情，愛情。即大話嚟噶嘛？你男人中意女人大波。 西門慶話俾我聽喎，佢玩女無數，中 你聽過撚咗嘥鳩氣啦！我話俾大家聽，想講兩樣嘢。男人啊，中意女人咧大波，等於女人中意男人有錢一樣。同埋 女人中意男人碌棍嘅。 屌你，你都黐撚線啊！佢而得你冇棍啦，你都戇鳩嘅。屌個閪，好辛苦噶嘛，購物就舒服啲。嗱，我想同你講啊，牛醫生，女人啊，你冇錢，你同佢講你嘥撚氣啦。仲有一樣嘢，你四十幾歲仲信愛情咧，就真係低能仔啦。同埋最想講，我都係嗰句。你在呢個時間你再去拍拖，啲嘢根本假都好緊要。愛情係用錢去營造，係買翻嚟嘅。你仲迷戀一樣嘢，就係話大家係講一個信任啊，講一個愛，呢啲嘢邊有㗎？ 對你個銀行有信任啦。不過係喎，如果你咁講法，如果係碌嘢大棍咧，就得非洲人嘅啫喎。 唔係Simon兄，我撚樣已經黐鳩咗線㗎啦！即係人哋去玩女人，佢又去玩女人，佢就係俾女人玩，佢就唔去玩女人。 唉， 同埋一樣嘢就係 喺度祝福阿Simon兄早啲康復啊！ 唔使祝福啊，根本就一樣嘢。呢啲都係低能仔啦！屌我老味係，你信愛情係四兜嘢， 我哋啲集嘢唔好俾佢聽到喎。 唔緊要啊，你四兜嘢先信愛情嗰係嘢先係問題啊嘛！嗱。我啲人成日都 可能嗰個女人愛得佢好深， 曬撚你啊！ 爱是一种戏嚟嘅，爱的精彩在于它的假，迷人的地方要讲对手，我讲好多次有蔡元培讲嘅。 我哋咧就即系要将阿嗰个棍佢个小琴啊，即系 post 上俾大家评头品足下，即系做唔做到先个网站嗰度。 喂，好啊，我哋试下技术上面做唔做得。嗱，再讲翻话题，咁咧阿西门兴一样嘢咧，就系、是、西门兴咧，就系话呢排咧就失恋。咁咧，佢咧就話自己失戀得好深，因為好愛呢個女人。嗱，我想話俾大家聽，到而家嘅愛情已經係好撚假不但止啊，仲要係用錢買翻嚟。你試下話俾大家聽，阿西門 兄，多啲錢買咪真實啲咯。 多啲錢買，佢咪交多啲氣俾你咯。屌，你試下西門兄做掃街倒垃圾嘅，屌你老咩？你唔好撚同我傾偈啊，大佬，咪話上 操撚大都唔得嘅， 碌撚大有撚用咩？屌好撚辛苦啊，俾你擦落街度，佢而家你冇撚添啦。阿牛医生你真是烧坏脑啊，屌你老味，喺四兜几日仲信啲咁嘅咩爱情友情，屌你老味，你咪黐鸠线。即係你而家唔係唔信爱情，係十几岁嘅时候你咪信囉，四十几岁嘅时候你仲信呢啲嘢，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个挂钩已经唔係再喺感情方面啦。 喺碌撚方面。 唔係情欲。嗱钱方面。我哋要分清楚一样嘢，就係分爱情同分爱欲。啊這個西門慶呢很衰不衰一件事，就是他心靈太空虛，還有他婚姻太美滿，他又會追求這個婚外情， 他就是婚姻不美滿。 你錯了， 你看看他老婆的樣子就知 道了。不是，他的樣子是問題，逢是一個人婚姻美滿愛情生活愉快，才會一腳踏兩船，才會有第二段婚姻。如果一個人啊婚姻不愉快，慘遭虐待，或者呢很痛苦的愛情經歷呢，這種人是不會有第二次的、感情的發生的啦。 等我問 我看很多心理學書，你試下睇色文科，色文科講噶， 咪好似你呢個好似白韻琴講嘅喎， 唔係啦，色文科講噶。咁咧，逢係心，即係喺呢個、感情創傷之後咧，你係唔會再想揾第二段感情，等於你食榴蓮過一臭，你唔會再買第二個食一樣啊。咁同埋婚外慾， 好多網友生咗性病，繼續係屌閪嘅。 性病啊，唔同愛情創傷嘅、啊、大佬嗱， 呢個身體創傷就會繼續創傷。 佢諗住惹人。人惹我，我惹人。同埋一樣嘢就是我哋要分得咩叫婚外慾。嗱，婚外慾就係你可以放咗工之後去屌個閪，或者女仔放咗工之後去揾個網友男朋友去做下愛。你要分清楚婚外情同婚外慾。啊，呢、這個西門慶根本連婚外情同婚外慾佢都撈埋一撇就抵佢個撲街啦，失戀。屌你老味，好諗唔諗諗失戀喎，黐鳩線嘅精神分裂。 你唔好鬧佢啦，佢真係仲係黐鳩線嘅。 佢真係黐鳩線啦。 話説阿西門慶咧，而家咧就跟到老母翻大陸啦。佢話咧想閉關一段。 閉撚都閉，佢咪閉經咧？屌呢個閪佬，屌你老 味。我哋好得意啦，今次。 唔係佢唔係唔捨得嗱，我分析呢段嘅感情俾大家睇啊。佢唔係唔捨得一個女人，佢係放唔低自己。原因就是他給了幾萬元，但幾萬元他玩的時候玩得短，而且這個女人 不捨得那幾萬元， 不捨得那幾萬元，不捨得那些錢，不捨得那個女人的戲，他抽離不到，等於拍戲的人一樣，他抽離不到角色，他太投入，但那個女人 會不會在金鑽吊吊在抽離不到東西出來？ 你吊屎不屎啊？你吊口可能真的抽離不到，他咬撚住好撚賊曬，因為你有冇去金鑽咧？呢排真係執笠 啦！ 我想去 講執笠唔係嘛？ 真係執笠唔係講笑啊！屌你！ 我問個老闆，老闆話冇執笠喎。 係咪㗎？ 點解你邊度收翻嚟啊？ 冇啊！睇報紙啊！ 收個報紙話執笠咩？ 報紙話掃黨嘛，瘋狂掃黨。 掃黨唔會搞金鑽嘅。 係啦， 金鑽係周阿曾蔭權咩時候去啊嘛？ 屌你個閪啊！好啦，我哋今日咧錄嘅嘢又差唔多啦。牛醫生同大家講聲拜拜，同埋同阿任哥講聲生日快樂。 任哥生日快樂啦！ 任哥生日快樂啦！好啦。大家 都系边个嚟噶？ 任哥唔知噶咋？ 系啊，忠实影迷啊！ 忠实呢个听迷啊！屌， 好啊， 好啦，大家系咁先啦，拜拜。